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花卉贸易商啊，更是一个资深的花艺师，他的名字叫田梦娇。你好，梦娇。 嗨，大家好，我是田梦娇。 嗯，之所以邀请梦娇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光是因为他跟花有关系哈，更是因为呢，他曾经在一个花卉之国荷兰有过7年难忘的生活经历啊。那孟娇在上次节目里也跟我们分享了花在荷兰人生活里的重要地位，特别也谈到了自己难忘的7年留学生活哈，尤其谈到了这7年间呢，他的这个住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哈。 嗯， 之前也谈到了孟娇在荷兰工作生活，搬了6次家哈， 对， 几乎是每年搬一次。 是的， 嗯，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得已，因为可能要实习要工作， 是 不能离住的地方太远了哈， 对， 所以必须得搬家。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啊，现在呢特别是年轻一代，租房子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居住形态了。 嗯， 那么在荷兰呢，像刚入职场的年轻人， 嗯， 啊，比如说或者是30岁以内的年轻人， 嗯， 他们主要的居住形态是怎么样的，也是以租为主吗？ 是的，和中国现在的形态也很像， 嗯， 年轻人都是以租房为主， 嗯， 这样子他的成本比较可控，根据他的工资的水平， 嗯， 他会去选择相应的房屋去租。 嗯，那么在荷兰哈，你看到的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约从什么年纪开始，哎，觉得我得为买房子做准备了呢？ 嗯，荷兰人一般的话都是在结婚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 嗯， 因为会考虑未来孩子，他活动生活的区域， 嗯， 比如说有孩子，他们就更倾向于选择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嗯， 如果是租的话，它的成本就会比较的高， 嗯， 所以就会考虑是否是要买房。 嗯，那这么来看的话，在荷兰年轻人也会把买房作为一个结婚重要的准备因素，嗯，是吗？ 其实并不一定是的， 不一定是， 对对，嗯，也是，看 不像我们就是没房子不好意思结婚是吧？ 是的，荷兰的话，结婚以租房其实是为主的， uh-huh. 然后一般是考虑到后来未来，比如他有2个、3个孩子， uh-huh. 但是如果他住在一个单间，比如说50平米，那就不太方便了， uh-huh. 他就考虑可能更大的房子的时候， uh-huh. 可能是会开始考虑是要租房。更大的还是要买房子。 嗯，那么买房子在你看来哈，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岁呢？ 平均年龄大概是35岁左右。 嗯，开始考虑要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了。 对。 嗯，那么目前呢，在荷兰哈，人们主要的居住形态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像这个已经工作了的， 嗯， 或者是成家立业了的，有孩子的了啊， 嗯， 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呢，人们的梦想是，比如说一个带院子的，这样一个 house 是他们的居住梦想哈。 是的。 不过现在呢，在很多特别是大城市， 嗯， 随着房价的高起， 是 可能过去这个梦想已经不够那么现实了哈。 嗯嗯。 那如果在城市里居住呢，也开始要实事求是的把这个居住的要求面积可能会缩小。 是的。 甚至呢，有人就觉得，哎，可能我就住公寓了啊。 嗯。 那么在荷兰大城市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在荷兰大城市的话， 嗯， 比如说举例阿姆斯特丹， 嗯， 它整体的城市规划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很多那种大的 house 在， 嗯，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也考虑成本，会租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公寓， 嗯， 比如说像单身公寓50平米左右的， 嗯， 像是他能负担得起的， 嗯， 然后当你工作一定时间有一定积累后，年轻人可能会考虑我们去就是比较离城市稍微远一点的， 嗯， 然后 价格不用那么贵的。 对， 嗯，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对于喜欢清新曲风的朋友们来讲呢 Clean Bandit 一定是不容错过的，而这样的一首 Symphony 也是他们在2017年的最红火的一首歌曲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看一下这样一首 MV 当中相当别致的一些桥段，来自于 Clean Bandit featuring Zara Larsson Symphony.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Was 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 And I'm dancing on to your heartbeat. And when you're goneSymphony, I got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Left you with both of the rings. My fingers danced and swayed in the breeze. The change in the wind took you down to your knees. I got the good side of you. Sent it out into the blue. The people danced to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The world sang along to it falling apart. But I sympathize and I recognize. But baby, I apologize tha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I got the good side of life. Traveled the universe twice. So many thoughts I wanted to share, but I didn't call cause it wouldn't be fair. Then I got the good side of you. Found arms to fall right into. I know how it looked, it wasn't the plan. And someday I hope that you'll understand. I sympathize recognize, baby, I apologize tha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Spring and catch up on everything. I'll say I'm proud of all that you've done. You taught me the ropes and taught me to love. But I sympathize and I recognize. Baby, I apologize. Bu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Recognize, apologize. Tha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下面的一首歌曲可能是2017年最红火的一首歌了，来自于 Ed Sheeran 黄老板的新专辑加减乘除除当中的一首歌，而且是目前的他已经在各大榜单当中占据了头条的位置，尤其呢是在英榜当中。那对于2018年想要去告白结婚的朋友们来讲，这样一首歌曲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不二选择。或许呢甜蜜的歌词能够具有俘获芳心的能力吧。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具有浓浓的爱意的Perfect Symphony， 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和安德烈波切利。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再次祝您春节假期愉快。当然了，也不要忘记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以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欧美音乐相关内容。春节快乐。 I found a love for me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是全家团聚的时刻。春节开始于商朝，它是庆祝家庭团聚的节日，同时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春节的时候呢，希望春天的到来和鲜花的盛开。那么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春节。好，那么这么一大段大家看看如何把它翻译成英文哈，里面有些词哈不是非常的难，希望大家努力的开动脑筋把它翻译成英文。首先我们看一看春节哈 Spring Festival 这个词大家都学过， Spring Festival also called农历新年哈，这里面有个农历这个词会有点难度，叫 Lunar L-U-N-A-R Lunar New Year。 Lunar 这个词啊是指月亮的意思，因为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呢是按照月亮哈来制定的，所以叫 Lunar New Year。 那么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Has more than 4,000 years of history 4,000 years of historyI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传统的 a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这里面两个词，一个是传统 traditional， 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最高级形式的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同时它是家庭团聚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get together，全部家庭或整个家庭叫做 whole family to get together。 这里面这个词组 get together 它既可以指呢人们的简单的团聚哈，就是聚到一起，也可以指呢家庭的我们说呢一个团聚哈，这个 get together。 那么看一看春节开始于商朝， Spring Festival 开始 started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朝代这个词 dynastyDynasty Shang Dynasty。 同时我们也知道呢春节它呢是庆祝呢家庭团聚，另外一个词组哈出现了家庭团聚，但是同学们注意了它的词性呢是名词了，叫做 Family Reunion。 那么这个词组啊以后大家来描述春节的时候呢是一个高频词，希望大家记住了 Family Reunion， 前面家庭没有问题，后面这个 reunion R-E-U-N-I-O-N R-E-U-N-I-O-N reunion family reunion。 那么庆祝家庭的团聚，前面加动词 celebrate、啊、celebrate family reunion。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大家团聚呢作为动词是 families get together 啊，作为一个动词词组来使用，如果想用名词的话呢是 family reunion。 它同时呢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哈，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春节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等着大家，所以用到词充满了 be full of 啊，这个词组呢我想有些同学学过， the bus is full of people 啊，这个车呢装满了人，也可以指这个杯子呢装满了水哈， The glass is full of water 啊。但这里面表示春节呢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is full of rich and colorful activities。 前面这个 rich 表示丰富， colorful 是多彩，所以大家想说丰富多彩这个词组的话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两个词，一个是 rich 一个是 colorful， 后面是 activities。同时啊这个词组也可以用在我们说学校或班级的活动呢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可以说呢 My school is full of rich and colorful activities， 哎，也是适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用到很多的场合啊。人们希望春天的到来和鲜花的盛开， With hopes the coming of spring 啊 the coming of spring 春天的到来 and flowerblossoming 啊，这个 flower 鲜花后面盛开是 blossom B-L-O-S-S-O-M， 但是呢这是一个名词的词组，在 blossom 后面加 ing， flowers blossoming， 所以说 the coming of spring and flowers blossoming。 同时来自不同地区的和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春节，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r different places 啊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different groups。如果大家想说民族这个词啊，那么加一个 ethnic 啊，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大家如果不会的话呢，给它省略的话也是可以的哈 ，ethnic。E-T-H-N-I-C ethnic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eleb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ir unique way 用一个独特的方式叫做 unique U-N-I-Q-U-E unique way 接下来 Peter 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春节的一些传说那么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春节的传说在民俗文化当中它也被称作过年意思说呢经过了一年哈跟我们的这个过年是一样的据说啊很早以前年哈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过年呢是一个时间而呢年是一个凶猛而残忍的一个怪物哈它每天呢都吃一种动物也包括吃人是非常的凶残的一种动物人们对它非常的害怕在年哈这个怪物出现的时候呢人们不得不躲起来后来人们发现年啊非常害怕红色和这个爆竹哈、啊、以及爆竹燃放后呢发出的这个声音所以呢在那以后人们用红色和鞭炮呢来驱赶这个怪物年因此呢红色和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呢一直延传至今好这就是说这个年的一个典故或者它的一个传说那么大家看看这个英文如何来给它翻译首先看看这个传说这个词啊叫做 legend legend L-E-G-E-N-D legend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legend 有一定难度可以换成 story 啊，没有问题但是那个 legend 表示说历史更加悠久它往往呢有很深的一个文化的韵味在里面哈 Peter 老师希望大家学会这个 legend 这个词那么有很多的传说 There are many legends about spring festival in Chinese culture 啊，中国文化当中很多的 legend In folk culture 在民俗文化当中 folk F-O-L-K culture It is called 过年 It means passing a year 表示说过了一年 It is said that 据说年 was a strong monster 怪物这个词 which is a strong monster which was fierce and cruel 这个词非常的凶残 and at one kind of animals including human being a day 就是说包括一天呢吃一个人 including human being was scared about it scared S-C-A-R-E-D scared 啊，害怕啊，大家也可以用 afraid of 也可以表示害怕担心 be afraid of 或是 be scared about something and hide 这个 H-I-D 表示藏在一个地方 hide on the evening when the 年 came out 当年出现的时候Later, people found that Nian was very scared about red color and the fireworks. 对这个红色和它的烟花爆竹非常的害怕。So, after that, people used red color, 人们用红色 and the fireworks to drive away, 驱赶 drive away, drive 表示说赶走某人哈。As a result, the custom of using red color,那么这个习惯和习俗 The custom C-U-S-T-U-M The custom of using red color And the setting of firework remains 提到了这个 set off S-E-T 动词 set 后面加一个 O-F-F Set off 表示说燃放啊，是一个动词燃放这个烟花爆竹这个燃放 Set off fireworks 所以大家记住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词组燃放烟花爆竹 Set off fireworks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also called Lunar New Year has more than 4,000 years of history I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the whole families to get together Spring Festival started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Spring Festival, which celebrates family reunion, is full of rich and colorful activities and hopes with the coming of spring and flowers blossom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elebrate it in their unique ways. There are many legends about Spring Festival in Chinese culture. In folk culture, it is also called 过年, and means passing a year.It is said that Nian was a strong monster which was fierce and cruel, and ate one kind of animals, including human being, a day. Human beings were scared about it and had to hide on the evening when the Nian came out. Later, people found that Nian was very scared about the red color and the fireworks. So after that, people used red color and the fireworks to drive away Nian. As a result, the custom of using red color and setting of fireworks remains.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孙云奇同学，另外一位呢是首师大实验小学的黄逸飞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孙云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的名字呢是除夕。 大家好，我叫孙云奇。农历一年最后一天即12月30，当年12月是各大传统节日标志，小月则在念九，逢大月则在30，大年30晚上叫除夕。除本意是去，引申为易。夕字的本意原是日暮，引申为夜晚，故而除夕之夜便含有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的意思，即除旧布新。除夕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竹俗春秋季冬季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以击鼓的方式来驱除异历之鬼，来年才会无病无灾。除夕在古时有除夜、竹除、岁除、大尽、年终等别称，称呼虽多，但不总外乎送旧如新、去病消灾的意思。北方人风俗大致一致，过年包饺子、蒸馍、守岁等等，而南方各地则风俗不同，如年糕、包粽子、煮汤圆、吃米饭等等。南方不同的地域有着诸多不同的过年风俗，水饺形似元宝，年糕因似年糕，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除夕守岁始自南北朝，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有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华。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窗帘、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跳火裙是除夕的习俗之一，又称跳火盘。大人跳入来，年年大发财，小孩跳出去，欢喜无忧虑，寓意来年生一口红火，有驱邪避灾之意，表达了劳动人民对避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黄逸飞同学给我们带来了除夕。 大家好，我是首师大实验小学3年级9班的黄逸飞。有一年大丰收，人们为了感谢神明，到了年底大家都忙着准备祭拜神明。不过大家在祭拜神明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就漏掉了灯猴。灯猴原本是古代的油灯，他发现人们忘记祭拜他，非常生气，决定报复人类，于是就摇身一变，变成一只满身油污的猴子，到天上向玉皇大帝告状。他说：现在人们都不肯种地，出国享乐，天地荒废也没人管。玉皇大帝拨开云层头上来看，果然天野里光秃秃的，一个人影都没有。玉皇大帝一时忘记人间早收成了，人们现在并不需要下田工作。灯猴看玉皇大帝皱着眉头，一副生气的模样，又赶快说：我还常替他们骂神明呢，这么忘恩负义，实在坏透了。玉皇大帝听完说：这人太不像话了，好吃懒做， 现在居然连神明都不知尊重，干脆把人类通通从地面上毁灭掉算了。于是他让四海龙王在除夕夜降下大洪水，把人全部淹死。土地公公知道后心里真着急，连忙把消息告诉虫母娘娘、门神还有灶王爷这些平时住在人家里的神。众神左思右想，终于决定请门神去向最仁慈的观音菩萨求救。观音菩萨连忙赶到天庭，给玉皇大帝说，我每天都看见农夫努力耕田，女人都用心织布，祭拜神明，人间这样美好，要是把人类毁灭是多么可气的事啊。玉皇大帝就派最公正的太爷金星下凡，细细调查一下，看看人类究竟是好是坏。到了除夕那天，土地公公同情善良的人们，就把夜里要起洪水的事情说了出来。于是大家穿上最好的衣裳，拿出最好的食物，又享受活在人间的最后一夜。远地的星星人都想尽办法赶回家去见最后一面，大洪水始终没有来，真是奇怪了。原来太爷金星下凡才知道，人们平时工作得很勤奋，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休息。他要仔细调查，明白是灯猴在向玉皇大帝说谎，才引来这一场灾难。玉皇大帝重重处罚了灯猴，人们知道死亡的危机已过去，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家放鞭炮、敲锣打鼓，热烈地庆祝安全度过灾难。一早上见面时，都要开心地说：“真是恭喜啊！”小朋友们过大年的时候，吃好吃年夜饭，年初一早上还得说恭喜。这些亲切的民间习俗传统就是这样来的。 好，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有关春节的介绍。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的题目是 Cat Trap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